散乱，披散开，散去，散开，离散。发参别，发参别，发参别，发参别，发参别，发参别。着急，焦急，焦虑。发起下参别，发起下参别，发起下参别，发起下参别，发起下参别，发起下参别。使迷乱，使紊乱，使混乱，使杂乱。发而发不灭，发而发不灭，发而发不灭，发而发不灭，发而发不灭，发而发不灭。一块一片，发而细，发而细，发而细，发而细，发而细，发而细。勉力，效力，尽力，努力。发山别，发山别，发山别，发山别，发山别，发山别。功业，功劳，功绩。发善，发善，发善，发善，发善。魂，灵魂。发扬啊，发扬啊，发扬啊，发扬啊，发扬啊。旧的，原来的，最初的。佛，佛，佛，佛，表示鼓励，加油。佛的，佛的，佛的，佛的。脑，脑浆，记性。佛系，佛系，佛系，佛系，佛系，佛系。踩踏。佛呼灭，佛呼灭，佛呼灭，佛呼灭，佛呼灭。煮，煎，熬。非呼灭，非呼灭，非呼灭，非呼灭，非呼灭。下边，下边。部下，佛遮的给，佛遮的给，佛遮的给，佛遮的给，佛遮的给，佛遮的给，佛遮的给。下面，下边，佛接了，佛接了，佛接了，佛接了，佛接了，佛接了。马的跑，佛身边，佛身边，佛身边，佛身边。走动，走往，来往，佛连边，佛连边，佛连边，佛连边，佛连边，佛连边。嘴，嘴唇，佛门，佛门，佛门，佛门，佛门。